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咁我而家 啲时间你回应啊， 即刻想回应翻你讲过话业界利益，同埋你话香港人嘅利益。其实我哋唔好俾阿梁振英即系拉住我哋走啊，佢就好中意就系做呢样嘢。就係話例如醫生註冊條例修訂草案，佢就係要挑起你人民鬥人民，佢就係話俾你聽，呢班業界精英佢哋係諗自己嘅咋，佢唔會諗病人嘅，佢哋唔會尊重你病人權益㗎，佢哋最緊要醫傷衞嘅。咁呢啲係梁振英最拿手嘅，佢就係話業界利益永遠係覺得係同香港人嘅利益係衝突，唔會㗎嘛，病人好我哋都好㗎嘛，而且再加埋皇上都講過啦，脫下白袍我們也是香港人。 呢、這个好好、啊、喎，呢、這个边个咪谂咧？即系我想问一问， 就系咁简单，即系等于而家有个人， 我真系好羡慕嘅白袍可以脱嘅、啊。 如果而家 咁 I T 人点讲啦？放了工，我们都是香港人，咁我翻工时都香港人嚟。 有放下键盘，我们也是兼也是香港人。 你有见到嘅 I T 人拎佢键盘 去读啊？ 嗱，仲有即系举另外一个例子，就系话而家有候选人同 I T 界讲，喂，你卑鄙我啦。我将所有，我会将所有政府嘅 IT 嗰啲嘅工程 ，IT 嗰啲工作判晒俾翻本地人做，但系你哋唔好再要求真普选，你哋会唔会咁样应承啊？一定唔会噶嘛，呢样嘢系，因为点解啊？我哋放低我哋嘅专业，放低我哋嘅工作，我哋都系香港人嚟噶嘛，我哋都系真系想要真普选，我哋先走出嚟选噶嘛。如果唔系，我不如匿翻喺我自己个工作嗰个地方 做港珠， 做港珠做一世咪仲舒服。 完全認同啦，其實我哋份政綱裏面甚至係寫得好清楚，我哋係唔會爭取單一業界利益嘅。 冇錯，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蠢嘅方法嚟嘅，因為投票俾你嗰啲明明係業界嘅朋友嚟嘅 ，make or break 咁啊呢樣嘢。 但係你又同佢講，你話我唔會爭取你嘅利益咁。但係其實點解我話即係個選舉結果令我哋振奮，就係話原來呢一種咁樣嘅取態，呢一種咁樣嘅面向，所謂我哋叫做即係。超越業界與民同行的面向是在個業界裏面得到認同的、即原來其實不是的，原來護士不是自私的，原來 IT 人不是自私的、 IT 人不嬲就 醫生不是自私的、 你睇到我哋嗰啲對手呢全部係講好多業界嘅，即係起碼一半嘅。 我諗佢哋好強調呢個 term 上面叫政治凌駕專業㗎嘛。 係啦，佢哋好話我會為業界做乜嘢，結果四隊輸曬。 所以呢就係、是即係我諗講埋呢度可能呢個話題可以完。係咪但係呢其實我諗我要喺度呼籲下，尤其是係民主300 Plus 裏面嘅選委參選隊而家做咗選委嘅人都好，嚟緊我哋呢兩三個月、呢三四個月咧，唔好再好似上幾屆特首選舉咁樣玩嗰個遊戲規則，走去搞咩業界嘅研討會啊、業界民調啊，可以搞嘅，但係搞咗之後唔好我嚟做你投票嗰個唯一標準咯，因為而家同事投你出嚟選你做選委，其實佢本身都唔係想你去爭取業界利益嘛， 佢要真普選嘅， 咁所以你要睇嘅就你如果你要睇意見嘅話，都起碼唔係淨係睇你業界自己嘅意見咯， 絕對係， 所以甚至即係之前同民主300 Plus 裏面其他嘅選委有時見面嘅時候咧，佢哋有 啲係要業界 feedback 嘅， 即係開口埋口都喺度話，即係話我哋要聽下業界點講成咁樣。咁呢個概念係要改嘅，呢個概念係要改嘅。即係我哋因為喺呢一次選舉結果裏邊見到， 就係唔聽業界嗰啲贏啊！ 即 係 我哋喺呢次選舉結果裏邊見到，其實大家嘅高度唔止於此嘅，即係唔止於淨係。好似文化共融咁樣，淨係講自己業界嗰啲高度咧。 即係某程度，你正話講嗰啲嘢咧，就有少少係好似即係喺一啲即係功能組別咧帶落嚟嘅一種歪風咯。其實 我諗搞到好似官專相衞咯，真係事事相受咁咯。其實我諗我哋都會講啲專業嘢嘅，但係講緊係我哋專業人士點樣專業知識去睇翻香港有啲咩政策嚟 benefit 到香港人咯。依個係正面好多嘅 message 咯。 我想讲翻一个咧，其实我哋就话咪后都有噏咗几句嘅，咁就系早少少咧，我听到大家就提到就话，诶八三一。即係某個程度上面嚟講咧，就似乎係一個即大家到時咧喺嗰個投票啊，或者甚至提名都好啦嘅其中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嘅考慮嘅因素，甚至某程度上我諗喺好多選委嚟講，佢係一個底線嚟嘅添。咁我擔心即係呢樣嘢究竟，如果我哋係一路咁樣行落去嘅話咧，我就會見到一個可能性啦，就係話到時八三一呢一個如果係真係作為一條底線嘅話咧，佢會唔會係一個 show stopper？会有机会咧，最后咧，我哋拣出嚟最后嗰啲所谓嘅候选人啊，每一个由于政治现实嘅需要啊，佢都唔可能即系摆到明就系话，诶、哎，我唔会去唔跟八三一呢样嘢嘅，咁啊变咗咪逼住大家最后其实冇得拣都系投白票咧，即系呢个可能性，我想即系纯粹做一个即系你话学术研究又好，即系大家听下你嘅睇法。 投白票嘅可能性一路都系高嘅，老实讲，我哋亦都冇回避呢一点嘅，即系。我哋喺我哋自己一份政綱裏面，我哋都要講話，我哋會保留投白票呢個選項嘅。但係我又唔覺得呢一個可能性係大到百分之百。第一，第二，我又唔覺得因為我哋要避開投白票呢樣嘢而放棄我哋嘅底線，因為好老實講，即係過去呢十幾年回歸之後。香港人的底線退了太多次了，咁八三一框架呢一啲，如果都要食嘅話，咁其實究竟嗰三個月我哋瞓街瞓嚟做咩咧？係嘛？ 因為 或者調翻轉頭講啊，或者調翻轉頭講啊，如果要考慮 好玩， 喺嗰度好貴， 讀書就大過要瞓街咯。 如果係要考慮政治現實嘅話，事實上你其實喺完全擁抱八三一框架，好似葉劉咁樣樣同。公民提名之間其實有好多遊走嘅空間嘅，其實你睇下胡官份政綱你就知啊，其實佢有好多遊走嘅空間嘅。胡官都冇正面咁樣講話八三一框架好邪惡嘅，我哋唔要八三一框架，要一定要中央自決八三一，佢冇咁講嘅，係咪？而事實上佢亦都提出一啲似乎係可以即係、就是、可行嘅道路，啲道路係存在嘅。咁而咁亦都唔代表我哋一定淨係會投票或者提名俾胡官嘅，我覺得。咁中間其實我哋叫價嘅空間係存在嘅，我覺得。 嗱，深入啲開始講所謂嗰啲入閘人士啦。其實選完之後咧，其實有好多文章，又或者有好多所謂網絡上面嘅 KOL 咧，就覺得你哋泛民選咗325個，你覺得你係做王啦咩？你冇天真啦、啊，你班人嚇、啊！第一你係投暗票嘅，你話俾我聽你。是 ABC， 我点知你系咪投？原来唔系，你系 everyone and CY， 我点知你讲乜嘢噶？咁所以第一样嘢投唔投暗票已经足够怀疑你啦、嗯。第二就系话，从来所以叫关键少数唔系你泛民，系商界利益，因为商界利益咧系多票过你噶嘛、嗯。你点回应咧？ 但如果你咁样阴谋论法咧、嗯，你咁样即系话完全唔信任嘅话咧，咁呢个游戏冇得玩落去。 听唔听到啊？ 呢啲个游戏冇得玩落去啊！因为香港真系好似十年话斋，呢几年间大家多咗好多嘅就系阴谋论， 我废博嘅 少咗嘅就系信任。 系 咁你睇到，咁你睇到啦，我哋呢班人其实我哋根本就我哋走出嚟做乜嘢咧？如果我走完出嚟，我系原来系为咗呃你嘅选票，将我哋变成选委，然之后我入去投 everyone and CY 嘅、我搞咁多嘢做乜嘢啊？唔使 征求 everyone and CY， 你音乐被踢爆了。 咁我点解要搞咁多嘢啊？ 你问你自己啦。 我有咩得着先？ 我想我就 echo 翻就系。 我问你，我有咩得着先？ 呢、這个就我想 echo 翻，其实上网啲人点谂就系咁谂咯。有咩得着唔重要，其实可能你觉得可能有啲利益输送啊咩都好。咁但系咪就系话老实讲，搞咁多嘢辛苦，你估真系想投 CY 咩？ 咪系咯， 就 系、 是、咁咯。 系咯，咁我哋搞咁多嘢嚟做乜嘢啊？ 即系有时我觉得有时讲真嗰句，我又唔系唔需要面对 合理推断。 有时唔单止面对选唔选民嘅问题，如果自己良心真系，哇，唔系投去啊，大佬。 我觉得又公道啲咁讲，公道啲咁讲。选民以至出面。所有有冇票嘅人都好，唔信選委係好合理嘅。點解咧？因為咁多屆嘅選委做啲咩嘅哋？佢哋淨係喺提名同埋投票嘅時候嗰兩日做咗啲嘢。 Exactly。 過去嗰咁多屆嘅選委，其實如果你問我咧，我都覺得佢哋冇負起過做選委嘅責任。我自己嘅認知裏面，我覺得選委嘅責任應該係包括提名期同埋投票嗰段時間之外。 其实那个特首担任特首呢五年嘅 term of office 里面咧，其实嗰个选委嘅责任都仍然继续存在嘅。 监察佢嘛？ 监察 我成日都喺选选委嘅时候，我成日都问一个问题，就系话上一届选咗梁振英出嚟做特首嗰啲选委去咗边啊？ 嗯， 你哋去咗边啊？过去嗰四五年，你哋去咗边啊？唔见咗人，因为 咪出嚟再选过咯，就系咁啫嘛。 你谂住可以四五年唔见咗人，跟住五年之后出翻嚟， 佢扮冇嘢咯， 佢输票咗， 佢扮冇嘢，然后出嚟同我哋争过咯。 你唔好同我讲你有冇投过票俾梁振英，即使你冇投过票俾梁振英都好，你都系属于呢千二人嘅选委，你都有份 有个责任， 你都有份令到呢个梁振英可以做到特首。嗱呢一样嘢咧，系我同我另外嗰千几个选委同事共勉之啊。因为嚟紧无论边个做特首都好，我假设下真系最后林郑咁不幸做到特首啦、嗯。即使我哋呢几个冇份投票俾到佢都好，但我哋都有责任，因为我哋有责任令到选到一个出嚟比较好嘅特首去带领香港。而如果林郑出嚟嘅话咧，咁就即系代表我哋做唔到呢样嘢，我哋失败去，即系我 fail to prevent him。 我哋揀唔到一個 less evil 咯。 其實就係好簡單嘅 concept 就係、是、even 我哋揀咗 less evil 就係、是、其實民主就係互相嘅監察啊嘛，大佬。 所以 你諗下，就算你選劉德華出嚟，你唔睇住佢，遲啲變 劉 光華， 可以變劉光華， 變劉光華 啊，可以嘅喎、啊， 變華仔俱樂部 咁就係咯。咁係就係你五年任期裏邊，你點夾實 不用分得攬我曬， 確保佢真係對住佢政綱或者對住市民去咁做， 同埋可以帶出真普選。 我想問下你， 所以 具體上面點做先？ 所以其實我会同即系力呢千二个选委讲，就系喺闹嗰一啲唔信选委， 嗯、 好似你头先讲话冇信任，然之后惊你哋去拣拣 everyone and CY 之前闹呢啲人之前，谂、 嗯、 下嚟紧呢五年点样负起呢啲责任先。譬如我哋而家开始做紧嘅咩呢，就系、是、我哋而家选到啦，啱啱今朝开始我哋发表咗第一份工作报告，即系我哋真普选医生联盟嘅第一份工作报告，即系话我哋究竟开始做紧啲乜嘢啦？ 喂，我睇到资讯很有用啊！ 系啦，咁即系咁呢个系充权嘅表现嚟嘅，呢个亦都系向呢个公民社会展示，其实你哋都有权，你哋都有需要咁样做，你哋都有呢一个咁样嘅 obligation 去一齐做呢件事，去监察住嚟紧选出嚟嗰个特首，究竟系唔系能够好似我哋要求咁样样带领香港？换人之外要换制度，带领香港迈向真普选，系咪真系做到呢样嘢？咁呢个系 核心价值， 呢个系我谂我哋呢千二人一定要自己反思嘅。 唔系，我谂喺个架构上或者个权力上面，其实系真系冇一个位置俾选委去，好譬如话 actually 话，我觉得你唔掂，咁选委嘅声系咪真系特别大咧？其实我觉得唔系嘅，但系老实讲句，呢、這个系。是一个 common sense 嚟讲，我哋要有嘅责任就系 monitor 翻 ，monitor 唔系啊，但系你有发声咧，系好 系 好， 其实 系好噶。你可以睇到咧，譬如话上一次释法嘅时候，法律界30个选委系即刻登报， 啱、嗯。 咁、 嗯、 其实佢哋系好做到佢哋要做嘅事咯，佢哋就系向翻个业界负责咯。 系咁，所以其实我哋最起码就系做翻个山逼出嚟。其实我哋依班业界即系间选委，其实 我哋要即系冲翻出嚟，话俾人听。我譬如话卫生服务界30个选委反对急症室咁样加价法咁样啦，即系假设啦，当然冇发生过呢件事啦。咁但系如果撞到呢啲咁样嘅个特首系祸港嘅时候，其实我哋有责任。 系啱，绝对系。 我哋有责任。 至于 即系讲紧系一种，其实系一个即系叫 accountability 嘅， 系绝对 概念系咯，系啦。 至于头先讲话，即系究竟民主派呢300零个选委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关键少数呢？我理解点解即系过去会有人提出嗰啲头先你讲嗰、那个商界先至系摇摆嘅关键少数，民主派就唔系。咁我理解点解会有呢个结论，但系我咁样想象就系话呢一个只不过其中一个可以出现嘅状况，其中一个 scenario。但系其实未来可以发生嘅 scenario 太多啦。变数太大，你见到今届特首选举嗰个跑马仔嘅情况系混乱到不堪嘅，咁所以其实可以出现嘅状况好多，而其中一个可以出现嘅状况就系，譬如嗱，我想象嚟紧如果真系庄真出嚟选啦，咁而你想象到庄真应该会获得商界支持啦，咁庄真获得嘅商界支持，根据上一次唐英年得到嘅票数，你想象大概系200尾300头到，好啦，剩翻民主派嘅票，当然唔会俾庄真或者叶刘或者林郑啦，咁于是当叶刘同埋林郑都出嚟选嘅话，三个人一齐跑马仔嘅话，我假设剩翻嗰900票到林郑同埋，剩翻嗰600票到林郑同埋叶刘 各一半咁样先算。咁最后嘅局面咧，再简化啲数字咧，就系、是、民主派300，薯片叔叔300，叶柳300，然之后林郑300。呢四嚿300票都出现咗之后，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民主派嗰300票侵落边个度，就边个做特首。嗱，呢个唔系做王，但系呢一个就系民主派可以成为关键少数嘅情况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你谂下，如果你系林郑或者你系叶柳，你唔会攞到民主派嗰啲票噶啦，因为你冇真普选 offer 到俾佢哋啊嘛。 唔系攞人问下嘅，唔俾咁解啫。 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林郑或者叶柳咧，你唯一嘅胜算咧就系去拗阿曾俊华或者对家嗰啲票。但系如果你系曾俊华嘅话，你可以拗嘅票就唔止对家嘅票，你可以拗到民主派嘅票有机会。咁于是呢个时候你就会谂啦，我究竟点样可以拗到民主派嗰300几票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其中一个最好可以考虑的 option 就是，喂，不如我找胡官那份政纲来抄一下先。 但其实这个我有想过，其实调返转就是，会不会他们觉得即是阿庄真这么想，就或者某些比较类似似返少少普的人，其实会不会就想，你们民主派都没得揀的啦，那我不如降低我自己的门槛，看你肯不肯含泪投我咯。 冇错，所以其实如果呢个最理想的 scenario 出现的话呢，如果呢个最理想 scenario 出现的话呢，究竟我哋可唔可以争取到我哋心目中嗰个真普选嘅时间表呢？就好视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系究竟民主派嗰300几人系唔系可以团结得到，一齐叫价，而唔系有一部分嘅人走出嚟去做掩仔，然之后话俾我俾啲嘢你啊。第二就系究竟我哋系咪能够坚持自己嘅底线？究竟系咪我哋可以坚持到自己嘅底线？譬如81框架，譬如真普选。如果系可以嘅话，咁你就有足够嘅动机俾到曾俊华，佢去参考一啲其实好似胡官咁样，根本其实唔系咁离经叛道嘅嘢嚟噶，唔系一啲完全唔能够为中央所接受嘅嘢嚟噶。其实佢，你谂下，如果曾俊华他朝一日真系生生性性走去攞胡官嗰份政纲出嚟参考一下嘅话，其实佢赢晒噶。你谂系咪？佢唔单止有机会得到民主派嘅支持，佢又得到商界嘅支持，佢甚至可以得到一啲温和嘅建制派嘅支持。佢系赢到开行噶。咁当然呢、這个情况就係睇下我哋自己生唔生性啦，睇下我哋自己嗰300几个选委生唔生性啦。 所以呢，其实喺策略上嚟讲嘅话呢，咁同我正话讲呢，就变咗系即係另一个逆向思维啦，就係话831不单止唔系一个即係所谓嘅 showstopper， 反而其实应该大家系坚守住喺呢样嘢上面，所以你先至系有个 bargaining power。 冇错，冇错，系咪 ？Exactly。所以即系有人会话，有人会话，喂，我好驚而家林鄭做啊，或者好驚葉柳做啊，為咗要踢走林鄭或者葉柳，不如我哋唔好企得咁 低啲啦， 不如我哋唔好咁講原則啦，咁樣 都可以接受裝真啦。 其實你諗下呢一個思維，就同梁振英未棄選之前，我哋為咗要 ABC， 然之後放棄曬所有原則，咪一樣？咁咪即係黃維基？咁咪即係 ABC， 咁咪即係同我哋 咁同埋我哋 被摒棄咗嘅嗰一套低層次嘅理論一樣， 繼續無限輪迴咯。 Exactly， 又繼續無限輪迴咯。我明白你個 point。 咁嗱，頭先其實頭先咧講緊嘅係出閘問題，又或者係講白啲係你真係有嗰個四個人係企喺個，即係你有份投票俾佢嘅。你講緊係三月尾咧，係真係大家都入咗閘。但係我真係想問大家，你信唔信即係三月尾有一投？你覺唔覺得而家報名嗰啲冚唪唥出到閘先？你覺得 ？Who knows？ 唔得，但 係有一個咁嘅機會嘅喎，因為你要留意就係話 啫嘛，係嘛？ 你留意85个就可以擁到一個入去，我哋揸住300个，我哋可以話擁到2个。 嗯， 唔係，咁你都咁辛苦搞咁多嘢啦，咁咪係咁以 comment 下你咯。我唔知道，都嗰句，你唔夠提名嘅問下你攞唔俾你咁解啫嘛。 呢個啱，係 咯。 所以我甚至我睇到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必要時咧，如果葉劉唔夠票啊。佢话叶柳唔够票啊， 唔够提名 啊，我哋系要帮佢啊，但我又谂下呢个未必系唔可行噶，大家你谂翻清楚啲。 叶柳啊太远啦嘛，先生， 唔系 啊，你唔好， 佢永远有权问我，我永远权唔俾就咁简单。 啊、你要留意一下、啊，如果叶柳入去，会唔会对我哋即系踢走林郑有利呢？ 呢样又要再諗深一层。 嗱，根据叶柳嘅逻辑啊，根据佢逻辑啊， 叶柳咩逻辑啊？ 其实咧，佢都系师从呢个民主大师啊，即相对于呢个薯片叔叔嘅话咧，佢更加有可能咧去参考胡官嘅嗰套嘅个做法咯。 喂，我想问翻个报道先 ，for information， 我想问嗰个民主大师系咩人嚟噶？ 我谂系佢 Stanford 嗰、那个，即系帮佢，即系佢个 master 嘅导师啊嘛。 唔系，我觉得咩可能性都有咧。我哋唔好太过俾个框框框住。诶，总之叶柳冇得倾，走。太过框住咧，未必系一个好事咯。有时都可以谂。 我都冇框住自己，我成日都叫 你水哥咧，水哥真系人如其名啊。 系啊， 系咪先啊？即系你意思水咯，即系好 flow 咯，好 fluid 咯。 如果你提名咗叶柳入去，佢 好 拿 best 度 啊！ 佢可以 叶柳你就食， 唔系佢如果可以对林郑造成一个伤害嘅话，点解唔得咧？ 你唔可以睇叶柳啊！叶柳系第四条跑道啊！ In fact 有人讲过话民主派嗰300票。百五票提名梁振英，百五票提名另外是哪一个咁样？ 咁佢哋自相残杀， 等佢哋 杀振英出嚟， 等佢哋杀过咯。 我真系嘅，我衷心觉得现阶段咧，你系真系应该抱住个态度，就 系 话 方法可以谂噶。我觉得其实 A 我又无可无不可 ，B 个无可无不可 ，C 个无可无不可。我得一个原则就系 A、B、C。咁而家 C 唔选啦，咁当然个个都系无可无不可。 而家我哋系赌紧 so hand 啊，你唔好咁快俾个底牌人哋。 我咪成日讲佢就是， 你要学刘德华咁摄支牙签落去阴佢啊！ 嗰只五同扮四同， 所以我咪想同你讲，嗱，你想要提过嚟问我先啦，我咪考虑唔俾你咯，就 系啦。 其实我点讲咧？大家而家讲紧嘅系 base on 一个，嗰、那个系一个策略嚟嘅、 啊。 大家认同一个策略一个动作咧，系对选举又或者系对民主或者对香港系最大嘅利益。咁所以我同意呢几百个人系应该按策略行事，唔、 嗯、 系按照住所谓嗰啲我哋譬如20年前定嚟嘅原则，又或者嗰啲原则就系话、啊，一定系要定一个原则落去，咩反对8-3乜？其实我觉得嗰个唔系一个策略操作嚟。除非你话就系话我唔系，我选民选落去咧就系得一样嘢啫，就系表态。咁啊屌唔使表态嘅啫，我觉得有啲嘢知噶啦。你而家用嗰啲实际嘅 ballot 去表态，我觉得你系咪太过看小你嘅选民，又或者太过看小你嗰票嘅影响力咧？呢样嘢系好紧要。当你发觉如果真系你真系投票落去嗰刻，你嗰票系有能力系影响到选举结果嘅时候咧，你就必须要按照住一啲策略去做嘢。 啱。 即系我觉得你 边个知唔得啫 ？Who knows？ 喂，嗰样嘢系你影响大局嘅，即系如果你而家呢一刻，我觉得如果有啲人行出嚟就系话，诶、哎，我觉得庄真可选，你又走去闹 Q 佢；有人觉得啊胡官可选，你又走去闹 Q 佢。Come on， 其实边个出嚟咧，我都要有一堆咧所谓叫做可选性喺度讨论下嘅。叶柳梗系好啦，佢真系知 B B 又行街，度度都可以起机嘅。 我做咩要即刻 ban 佢 啫？我唔需要啊！你好啲 我唔知点解你知道叶柳又知 B B 又啊？ 系咯，我听唔明呢一段啊，可唔可以解释下俾个欢乐？ 你喺边度见到啊？ 喂，即系你系咪要做少少申报咧？我想问。 我哋唔好讲呢啲。 O K， 所以系啦，拍皮又唔好意思啊。 喂，但系事实上，我觉得啊吓，即系你而家呢刻，其实头先阿皇上讲咧，系点讲咧？系有少少前设喺度嘅，就系话你觉得又或者你认为真系就系话。其实而家攞85个选委提名入去，真系俾你选咧。其实而家相对地，应该咁讲，系相对地比较易。 系啊， 因为你会觉得而家就系群鹰乱舞，好似个个开把声出嚟咧，佢都好似有机会走嚟选。 你问我老实讲句啦，如果建制派问我攞提名，嗰条好大几个谱啦。 系啊。 我唔敢话你啱，因为唔啱，因为你大家试想想，唔好系呢一届，将、 okay. 个思维 turn 翻去2012，嗰时系觉得系几个月之前啊，系嗰时讲紧攞提名嘅几个月之前啊，已经讲紧唐英年啊嘛，系嘛，佢已经辞埋行会啦嘛，佢、好多原因系 讲到明，好似真系唔系佢就冇第二个， 系已经系阴点佢嘅，你系第一泛民已经系唔进占嗰啲所谓叫选委选举，更加唔会同你讲所谓叫提名策略、投票策略。Sorry， 我净系。就是觉得嗰啲选委选举咧，就系话揾一个人，所谓叫胁迫嗰两个其他建制派，一个陪跑，一个真系真命天子，喺个选举论坛做，所谓叫对选民作出啲承诺，又或者趁机会揶揄下佢。 嗯， 嗰时嘅先系，即系嗰时嘅 mentality 系咁噶嘛，但系而家唔系。其实头先而家不自觉地，个个都觉得就系话，好似呢个选举真系大家俾人阿爷真系冇完全一个阴点嘅态度，系俾你哋选。我当然吓，又好早。 呢样嘢又冇得唔赞李永达，而系佢第一个人讲出就系话今次北京系真系好似觉得呢个选举系可以俾香港人选，即系原因系乜？可能系佢入边内斗啦，又或者可能真系就其实北京嗰次喺政改上边咧系有心俾香港人拣，因为点解佢要 legitimize 你香港人嘅选择，然之后将廿三条上马啊嘛，因为其实就算连公民党都系咁讲噶。是可以落入立立廿三条嘅，因为呢个宪制责任嚟噶嘛。问题就系佢必须系一个民选嘅政 府 底下操作，系即我觉得亦都唔即系学皇上嘅讲法就系呢个唔系离经半道讲法嚟嘅，你系一个民选政府。咁如果入立廿三条系基本法嘅一部分，大家系要捍卫紧基本法嘅。有啲人仲话永续基本法，咁大家一定要做嘅。只不过 你有你。 我冇即系嗰廿三条系个系咪再系魔鬼在细节当中咁解啫嘛？即系我觉得系你呢样嘢冇话你一攞出嚟倾，你就系所谓叫讲翻 咗佢哋噶永续基本法。 我唔知道我突然间掰， 所以我谂下谂下就系先啦。 喂，立基本法系共产党喺香港最后一个管治嘅 measure， 呢个系一定系嘅。因为点解？因为基本法基本上系一把无形嘅刀嚟噶嘛，即系佢觉得你反政府反到个地步，我要杀你嘅，一条基本法就杀咗你啦，佢唔使同你讲咁多道理嘅。所以我觉得一个所谓叫民选政府，又或者一个普选产生嘅特首，对中共嚟讲系非常之有利嘅，起码喺佢嘅判断可能系咁啦。问题就系话而家当你唔系一个过咗政改。系嘛？都仲系由於嗰千二個人選，佢有咩路行啊？佢咪就係 legitimize 你千二個人嘅當選方法，又或者真係俾一次你選咯？喂，你泛民有325票，仲嘈咩？你下次唔好嘈什麼政改，唔好講呢啲嘢。你不如諗下點樣選到600個人落601落去。即係老實講，喂，到時大家就唔同你講所謂叫做喺建制外嘅爭取，佢真係同你諗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有冇辦法選到601，或者胡官個講法啱嘅。唔系601啦，下次可能扩大个选位咯，可能唔开一步到位嘅，咁不如下次2400好唔好啊？你大家即刻去谂有思维，而真系打我一句问我一句啊，先唔好话我将我自己嘅政治立场摆喺支咪度，而系你问我就咁喺旺角出去问100个人，嗰100个人究竟赞唔赞成呢一种选举方法？当然有50个佢唔知咩叫选举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呢一样嘢系咪所谓叫建制又会有人支持？泛民亦都有人支持，嗰、那个系咪一个最大公因数先？即系我真系觉得呢一刻，你话系啊，阿爷有你4个人选 ，so what？ 连叶柳行出嚟，佢都好似觉得自己冇提名咁啊！你呢个世界咩唔可以发生啊？咁呢一刻唔谂策略，等几时啊？ 佢话佢得17张贴票嘅， 我唔知道、啊，但原则上就系、是、 我就谂紧使唔使讲爆埋出嚟？ 我同意啊，其实我同意，不过我觉得。既然我哋做得即系参与得呢个选举，我觉得我哋就会尊重一啲人，系佢觉得我选到入嚟，我选民系想俾呢个mandate我入嚟表态嘅，我要投白票，或者系必要嘅时候投白票。咁我尊重嘅，我尊重嘅，即系我当然同意你嘅睇法，我都觉得我系需要策略性地用呢一票。但系我尊重，甚至有啲人所谓叫做即系以白票为起点去思考咁样，咁我觉得我尊重嘅，我尊重嘅，但系我更觉得更大嘅优势就系在于喺呢一刻嚟讲，保持嗰个 ambiguity 啊，喺呢一刻保持我唔知噶，我唔知会点噶，我可能又会投票俾你，又会投票俾你， 因为永远都系噶，你冇可能你打麻雀咁，你同人讲我有咩牌喺手， 牌嚟到打， 我好多万子啊，我好多万子、啊， 我系要同子噶啦，咁样 真系噶，我嚟同你讲，我4条烟喺手噶嘛，所以成日喺手同你讲噶嘛，其实多余咁一啲嘢，傻噶嘛， 好，转头翻嚟真系讲个正确，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